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释迦牟尼佛答复阿难尊者，这个话里的意思深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阿难从四起问，完全是四相上提出问题。世尊如理正当，佛回答他的是信理，是自信本有的理地，从这上来答。理思无碍，妙心正道。理没有离开思，思也离不开理。理思是一不是二，思中有理，理中有思。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此于金刚经中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是一味无差了，意思境界完全相同啊。欧益大师说，以真如无别处所，可从彼来，生死无别处所，可从此去。真如自性，遍一切处，哪有来去呢？它是一切法的离体，所以佛答是从离体上答的。这个东西很难懂，我们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，你就好懂了。离是电视的屏幕，四呢是屏幕里的显的像，这是四。那么现在屏幕上现象了，现了个阿弥陀佛像了。你说是阿弥陀佛，是过去佛，还是现在佛，还是未来佛，还是此处佛，还是他方佛？他从哪里来？他到哪里去？如果从屏幕上说，他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根本就没有来，也没有去。故意有缘则现的，缘尽则隐。我们把电视按钮按下去了，频道就出现了；关起来，频道就没有了。频道里面的影像在屏幕上没有来，也没去。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不现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这在电视上看得很清楚啊。那再给诸位说，佛如是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又何尝不如是呢？完全相同啊，只是自己完全不知道啊，迷失了自性啊。诸佛菩萨知道，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隐。有缘虽现是不生，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。缘尽了，灭了，不灭而灭， 灭而无灭，把这些话反复就多念几遍，意思越念越清楚，越念越明白。所以一切法不能是有，不能是无，不能说真，不能说假，不能说善，不能说恶，不能说福，不能说祸，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假的。2012的灾难也是假的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啊！心里面永远保持干干净净，要让一点东西留在心上，你的心就成了问题了。那什么问题呢？那病根，心上只能够留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搞清楚了，搞了60年了，才真正认清楚、认定了。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，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。心里面有阿弥陀佛，就是有一切诸佛，有一切佛法，通通具足，圆圆满满，一个都不漏啊！这是你自己圆满的心性啊！不把阿弥陀佛放进去，肯定一些啰嗦都进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庄敬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能量把烦恼化开了，把世事今生的业障统统化解了。你看烦恼不破自然破了，业障不消自然消了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句名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啊？这个经我们学了一半了，虽然还没学圆满，大致上都明白了。阿弥陀佛本性功德圆满，修学功德圆满，两种圆满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古人常讲啊，净宗法门是古教，你看一般这个教学是从因修因正果啊，净宗不是的，净宗是阿弥陀佛的果，用阿弥陀佛的果德作为我们的因心，因果不二，因果同时，这在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，多么殊胜！诸佛如来，足是大德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，决定成就。只要你真心，只要你真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！你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你决定成就。啊！你不要再怀疑了。果然不怀疑了，这经要不要听呢？不要听了，把这个时间拿去念佛。为什么要听经呢？还有怀疑。虽然相信，信里头掺杂的有疑惑。90分相信，还有10分疑惑。 99分相信，还有1分疑惑，这都要听清，都要学教。到完全不疑惑了，这经教可以介绍给别人听。啊，我不要再听了。一心专念，常常想着，我身、阿弥陀身融合成一体。我们现前住的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也融合成一体，看到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看到万事万物也都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变化所作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不能有分别，不能有执着。啊，境界平等的，法法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全是幻化的，体是一个，相差别。如古人所谓，一境作气，气气皆境。我们参观黄金工艺展览啊，通通用黄金做的。我看过一个，将近20000种，没有一个相同。你去看，琳琅满目，美不可数啊！实际上呢，就一个字“金”，除了金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金是这20000多金器的体本体，都是黄金做的，离开黄金一无所有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一真庄严是气也。那从哪里来呢？自信变现，把自信比喻作黄金，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比如做金器，你就明白了，相是假的，金是真的。所以相上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相是平等的，设法界平等，众生跟佛平等，地狱跟天堂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啊！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体，哪有不平等的呢？明白之后，对于所有一切现象要尊重。为什么？尊重信德。谁的信德？自己的信德。这一定要懂。佛法自始至终是讲自己，没讲到别人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自信所变现的，自信弥陀啊，极乐世界唯心净土，没有离开心性，通通是自己心性变的。极乐华藏是自信清净所变的。我们娑婆现前这个地球是自信染污所变现的，自信没有染污，阿赖耶的染污。可现前呢，我们不知道自信，我们受了阿赖耶的支配，所以看到这个现象苦不堪言，清净平等心现不出来。如果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清净平等心就现前。好比我们看电视， 节目里头有非常美的画面，像天堂；有很丑陋的画面，像地狱。那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呢？这画面是假的，屏幕一丝毫没有染住啊！屏幕是我们的真心，从来没染住，是画面，美好的画面、丑陋的画面都是平等的。不平等是因为你有妄念啊，你有分别有执着，它不平等。放下分别执着，统统平等。这个道理要知道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极乐世界就显现。佛这个答复，答复得非常好啊。欧益大师为我们解释的，真如无别处所，他无处不在。你不能说他在哪一处，你不能说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超越空间、超越时间，他全都在。所以不能说他从哪里来，不能说他到哪里去。啊，佛如是，我们也如是。生死是个缘，缘确实有胜有劣。遇到胜的缘、殊胜的缘，我们可以做佛、做菩萨；遇到恶的缘，可能会堕三途、堕地狱。那有苦乐不同，苦乐不同，还是从分别执着产生的。如果没有分别执着，就没有苦乐。没有苦乐好，永远保持清净是对的。是有缘则现，譬如水清月现啊，池塘里头水很干净，没有波浪，夜晚月亮现在水池里头，月食不来，月亮没有来呀、啊，这叫感应呢、啊。啊，有缘了，缘尽则隐。譬如水肮脏了，起波浪了，月亮看不到了。月亮实在没去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这是缘而已。我们一定要明白一桩事情：到极乐世界，修到究竟圆满，我们到哪里去了？大家知道，我们到常寂光去了。常寂光是什么？常寂光就是自信。常寂光就好像我们别的屏幕，我们就变成屏幕了。屏幕说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虽然在呢，它没有相，什么相都没有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三种现象：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心理现象，第三个自然现象。而自信呢，它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但是它没有这三种现象，所以叫它空，没有三样现象啊。什么时候有缘，它什么时候有现象。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隐了，就不现了。只有隐现不通啊，哪里有缘哪里现，什么时候有缘什么时候现，妙极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学佛最后就到这个境界，到这个境界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生，我们也没有心。什么叫身，什么叫心，都融成一片。 一切诸佛的心跟我们融成一片，一切众生心跟我们也融成一片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体。真正体会到一体，我们的真诚就显出来了，慈悲就显出来了。慈悲是与一切众生乐，把一切众生苦看到什么？一切众生苦就跟我自己受苦一样，没有两样，赶快把它化解。一切众生乐跟我自己享乐是一样的，心量大了啊！三种周边里面讲啊，含容空有，含空包含虚空啊，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的，虚空有多大？无穷大。容有，容纳万有。为什么呢？万有不离自性呢？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生的，自性是真正的自己，万法是自性生，怎么能不爱护啊？我这身上每个细胞都是我身上生的，我们把这个身比喻作自性，把细胞比喻作万法，知道细胞是我身生的，我怎么会不爱护它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有多少个细胞组成？大概有50兆，50兆个细胞组成一个身体。我们将50兆的细胞比喻作万法，万法没有离开这个身体，身体没有离开万法，身体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身体，是一不是二了。这是佛家的伦理关系，佛门的伦理啊，伦理是讲关系，我跟佛菩萨什么关系？我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？我跟树木花草是什么关系？我跟山河大地是什么关系？我跟这些空间时间是什么关系？一体，多么亲密，没法子比喻，找不到比喻。比喻父子之亲呢，父子是两个人呢，这一体它是二体，所以这个真相呢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为真方知，你没有真的你不知道。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要想做佛不难呐、啊。你本来不是佛了，那做佛就很难了。他本来是佛，想做佛有什么难呢？那就不难了。真想做佛，你看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呐、啊，真不难呐、啊。只要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我发愿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用什么方法呢？一心专念， 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一切杂念统统放下啊，让自己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到极乐世界去很快呀、啊、多长的时间呢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七日，你看你去了，功夫好的一天就行了，不难啊。这是因为说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真想做佛那还有什么困难呢？难在哪里？难在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，特别是情执，你放不下，你难在这里。放下就是啊，不放下还要搞轮回呀、啊，不放下还得过苦日子啊。要想离苦得乐了，放下便是。你看这个法门多简单啊，多么容易啊！这是无论怎么讲法啊，胎藏界三部、金刚界五部都比不上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，大用啊，那真的超越了一切。这是佛学常识，学佛的人也应该知道啊。知道什么呢？我们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，念得离此，我晓得，我清楚，我不学这个法门，我还是念阿弥陀佛。知道是智慧，念佛是念佛三昧如如不动。为什么要知道呢？度化众生需要，你遇到这一类的根性，你知道怎样去帮助他，去引导他啊。但是最后决定是这一句名号啊，稳稳当当让我们成就，这个决定不能够忽视。六道里面修行功夫得力的，能够得定的，像念佛得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最浅的就是功夫成片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叫功夫成片，这不是一心不乱。这个是天台大师讲观心即佛，决定得生啊，生凡身同居土啊，名字即佛不能往生啊，有名无实啊，啊，功夫不得力了。功夫得力叫观心，功夫不得力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佛号控制不了念头，这叫不得力啊。功夫得力呢，佛号绵绵不断，妄念不会起来，不可能有妄念啊，不可能有杂念，这叫真功夫啊。我们的菩提心没有了，有的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，其情无欲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变成这个东西，这全错了。可是诸佛菩萨看怎么样呢？我们虽然在六道这个泥中啊，没有染呐、啊，不染不垢啊，这就是慧能大师看到所讲的第一句：何其自信， 本自清净。他不是讲别人，讲六道众生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染垢，垢是脏东西啊。这个染跟垢到底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的见分跟相分，不是自己的清净菩提心，不是，而是这样一染染色迷染。我们现在只知道用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处，只会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当下这就搞六道轮回了。四圣法界也用这个东西，四圣法界用不染不垢的这部分，所以它叫圣人。我们今天用什么呢？我们就用染，就用垢。染垢是什么？刚才说过了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，贪嗔痴慢，我们用这个，这就是染，这就是垢。错用了心呢，怎么回头呢？净宗这个方法好，就用阿弥陀佛。你要把阿弥陀佛用成习惯了，你就回头，自自然然回头，不知不觉的回头，妙啊！所以古人讲啊，这一句名号啊，暗合道妙，就这个意思啊！你什么都不要管，就一直念下去，用这一句佛号，把所有一切杂念打掉啊！因为杂念断掉，那就成佛了，断不掉啊！前念灭，后念就生了。我想断，越想断还越多；不想的话叫没有，越想越多，你就断不了它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它。念头起灭，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。这样念成功了，叫待业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也做了阿惟越之菩萨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净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排名第一了，一切众生都能依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毕业了就成佛了，决定毕业，不会留级啊，不会退转。佛天天讲经说法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有很多人帮忙，阿弥陀佛的助教很多，这些助教都是补处菩萨、本觉菩萨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，在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助教。这个机会也千载难逢啊，希望大家要珍重啊，不要错过啊。我们现在要换心啊，现在这个肮脏的心把它换成阿弥陀佛清净的心啊，这一换，吼、哦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一换呢，你是真的弥陀弟子，你不是假的。啊，天台大师称你为观心即的菩萨了，不是名词。如果说换不过来，你是有名无实。将来这个寿命到了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智者大师有两句话了，名言呢，我们要常常记住啊。 能说不能行。说的没错啊，天天在读经啊，啊，在看古大德的这些讲解啊，说的一点没错，说过之思也，他可以当老师，可以教化众生。能说又能行呢，过之宝也，那是过宝级的。能说不能行是过思级的，不是过宝。他的知见也正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，还是没办法放下啊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啊，过思级的将来果报在人天，来生人天福报啊，他不会多善途，他不会做坏事。过宝级的来生做佛去了，做菩萨去了，不再六道啊。我们要发心当过宝啊，不能当过失啊。记住啊，这过失也不错，来生福报很大啊，但是人一享福就迷惑，就颠倒了，又干坏事了。干坏事干完之后就又堕三途了。你能保来世，保不住后世了，所以很可怕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说这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一定要放下。常常想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，连身体都不是我的，身体都带不走，何况身外之物。这些东西常常放在心上，那就是严重的过失，心上决定不能有，事上随缘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执着啊！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用这个心态啊！以真学佛，无论在家，你都是宝啊！啊，比私高出很多。功德跟福德在世上讲啊，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着相就是福德，立相就是功德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着相啊，这是功德啊，不能不做啊。不做的时候，你的功德不能圆满，一定要做。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错啊，成佛之后，你看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那个应都是修积功德了，永远不断啊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，自己心地清净平等，就一念不生，这叫圆满功德。凡夫做了好事情都记到啊，我做了多少好事情，天天还要记，像袁了凡功过歌一样，每天还要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修福德。修福德是件人愿意干的，修功德说的不要记的人， 做了等于没做，那算了，我还是别做好。他不做了，啊，功德不容易啊，福德容易啊，功德是真正有智慧啊，真正是三轮体空，那是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凡夫看不到，佛菩萨知道。正在进行，这称之为事。事情做完之后，这就有业。啊，业也是一股很大的能量。你看，善的业力，人死了以后，在六道里的受生，头一个叫引业，引导你。到哪一道就投胎啊，没有别人引的，是自己的业力引导你，善业善的这个业力引导你到三善道，恶的业力呢引导你到三恶道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人行善，临终的时候看到天神来接引他，那个天神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或者说业力感应的。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去感应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同样一个道理啊。造恶业看到有鬼啊，来去引导他，把他带到三恶道去了，全是业力变现的，自己不认识，很喜欢就跟着他走了，他带你去了。特别是恶业，恶业带你走的都是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现他的样子，你决定不会跟他去。他现什么？现你家里的亲属的样子，现你最喜爱的人，他变现那个样子，哎，来诱惑你，你跟他去了，结果你上大当了。那个时候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能够辨别啊。这种现象，人在没死的时候就看到，啊，病重的时候，快要临终前两三天。啊，你看他在病床上告诉他，我看到什么人呢？在门口啊。他所说的都是死去的家亲眷属，不是家亲眷属啊，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都是冤亲债主啊，变现家亲眷属这个样子来诱惑你，这些事情是真的。在医院里面服务的医生护士，他们统统相信，为什么？好多人亲眼见过的，只要看到这个病房有这些现象，这病人不会超过三天他就过世了。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啊。所以作业要不要做呢？要啊，不能少啊！啊，作业在今天讲就服务啊，为众生服务啊。我们这个道场里面讲做义工啊，很多事情他们都要做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利益大众的，都是为大众服务，让这个道场一切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啊。道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讲经，一个是念佛。讲经是戒门，念佛是行门啊，戒行相应，这就成就啊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偏重在教学修行呢，个人精听明白了自己去做。师父临进门呢，领导你入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你的成就是你自己负责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领导大家念一天佛，没有，也没有领导大家去做一天禅，也没有。佛在身就是讲经教学，我们要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！我们听懂了，我们就肯放下；我们听懂了，我们就会真干。不善的事情，我们绝对不但不会去做，念头都没有啊，不会起这个不善的念头。好的事情，有机会去做，没有机会不要去找。啊，随缘不攀缘，我要去找这个机会是攀缘，随缘，有机会我们要做，没有机会老实念佛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缘能遇到这部经，跟阿弥陀佛都有深厚的因缘，要不然你遇不到啊。重要的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缘再续起来，不要让它在这一生中断了啊！那就是我们要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过去疏忽了，如果不是疏忽了，你早就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过去疏忽了，没去成的。为什么没去成？对这个世界还有情执，还舍不得放下，啊，所以没去成功。这一次又遇到了。希望啊，这一次能够放下情执，能够升到极乐世界。尤其是我们在现前遇到非常殊胜的增上缘，啊，这个增上缘就是社会混乱，地球灾难很多，不是个好地方。极乐世界好啊，这个地球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啊，最安全的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不去呢？啊，真去得了啊，不是去不了啊，真去得了。在理上讲，世尊在大乘经教常说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。这两句话说出我们跟极乐世界的关系，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是一体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是我自信当中变现出来的。极乐世界是哪里来的？是我唯心所现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弥陀不离自性的。既然是一体，想去就去了，一点都不难的。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我们才能够断疑生信，具足信心，发恳切求生的愿望啊，然后住持名号，就是老实念佛。 念佛的秘诀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：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是念佛的秘诀。多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啊，统统放下了，净念相继。净念是清净心去念啊，什么是清净心？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啊，这就是清净心。用这个心去念佛，那就是经教里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。我们才起心动念呢，佛祖知道啊。真想求往生，就是根熟的众生，佛一定来接你。我们念头才起，佛就知道；我们起个善念，佛知道；我们起个恶念，佛也知道。我们想做佛，佛知道；你要想贪嗔痴慢，佛也知道。可以骗自己，骗不了诸佛如来，骗不了诸大菩萨，甚至骗不了阿罗汉。凡夫很可怜的，靠得很近的鬼神都知道。你起个善念，鬼神尊重你；起个恶念，鬼神讨厌你。啊，连鬼神都晓得。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起心动念，纯净纯善。起心动念，不要去想自己。想自己怎么样呢？增长我执，错了。天天想这个身体，增长身见。身见怎么能放下？天天增长，真的晓得之后啊，不再想身体了，身体交给阿弥陀佛了，你就得大自在，不要再去理会它了。量子力学家们提倡一心空无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自己得到重病，把身体交给佛菩萨，并不管他了，不再想他了，也不想有病，也不想无病，也不想病好，也不想病不好，根本就不理他。一心专注想阿弥陀佛，想极乐世界，过几天病就好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你不想他了，他就没有了。你想他，他就有；不想他，他就没有。这就是经上常说的：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一句话，《大小乘经》里头都有。啊，佛不骗我们呐。念头。诸佛菩萨全知道，身体状况呢？诸佛菩萨也知道。为什么？身体也是波动现象所产生的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也刹那刹那的在波动啊，它不动了，物质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频率很高， 速度很快，一秒钟1600兆次，这么高的频率，那么它才动也是周边发现，而且出生无尽。那换句话说，我这个物质身体健康状况，佛菩萨也是一清二楚。我不要这个身体了，我把身体都交给佛菩萨，附托给他了，我就没事了，这就自在了。啊，何必心里头装个身体呢？心里要装的，要装阿弥陀佛，连我这身体都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我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说得好啊，你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常常想着阿弥陀佛，常常念着阿弥陀佛，你一定会见到阿弥陀佛。现前可以见，将来一定见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见。所以感应道教不可思议，净土宗一切都要依赖信、愿、行这三个条件，要真心，没有怀疑，要切愿，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什么也不想。行，我就专念阿弥陀佛，读无量寿经也是念阿弥陀佛，学阿弥陀经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，决定不改变呐、啊！啊，修行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发愿。为什么？愿你有方向，你有目标。你要没有愿，修行修得再好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世间人家智愿，人要立志。佛法讲立愿叫发愿，发愿跟立志是一个意思。我立定方向目标，一生勇猛精进，一天一天接近这个目标了，欢喜啊，知道自己有成就了。无量寿佛本德布施八方上下啊，八方加上下就是十方，无穷无界，深大无量啊！这个深大是讲恩呐、啊，无量啊，恩德了，不可胜也啊！我们说不出的，不但说不出，你想象都想不到。弥陀布施恩德最大的是极乐世界，替我们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，等着我们去。在极乐世界又布施我们阿弥陀佛。前面我们读过，无论是报身佛、应身佛啊，阿弥陀佛为我们示现的，这就是把佛身布施给我们了，为我们讲经教学，这个恩德多大，无有任何条件，我们也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， 往生的时候，他还得化身来迎接。那么佛对我们所要求的，对我们所希望的，就是发愿往生，就这一句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经上，把极乐世界真的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这个心才发起来。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心发不出来。于此可知，我们的心发不出来，还是我们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。真正认识清楚了，哪有不发心的道理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找不到像极乐世界这个样子，找不到啊，只有一个。今天我们成本师释迦如来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，这个恩德不可思议，跟弥陀恩德布施是相等的。我们自己一定要直下承担，立刻接受过来，发愿往生。往生就是同入弥陀一尘愿海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尘愿海，所以他的庄严超越诸佛刹土。智心回向，智心是真诚到基础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念佛求生，全都回向极乐世界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这桩事情，愿生彼国，昼夜常念啊！希望呢，佛号不要忘记，口里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不间断，这真念佛。心里怎样能做到不间断？这势必要把念头转过来，就能做到。念念皆是阿弥陀佛，我念的人啊，自己家的亲人，那个人是阿弥陀佛；我念的境界，喜欢的境界，那个境界是阿弥陀佛。你把所有一切人俗通通转变成阿弥陀佛，你念佛就不会间断，全是阿弥陀佛。实际事实的真的是如此，不是这样想象，事实真是如此。那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性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皆是自性所生所现，阿赖耶所变，阿赖耶也不离自性。理上讲得通啊，事上应该如是啊，这个样子昼夜常念呢，就能做到。时时刻刻要注意，相续不断啊！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会常常断掉，断掉不怕，一警觉到，立刻相续去接着念，要认真，要努力。果然念到和念头相继不绝，我们就欢喜心生了。为什么呢？往生有把握了。 常常断续，这往生没把握。今念相继是决定的事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昼夜常念，决定往生。家人不相信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们自己功夫成熟了，真有这个能力，表演给家人看，家人都相信了。佛曰：“宏胜，恩德无极。”阿弥陀佛的愿力呀，宏是大了，广大了。不但广大而且深的这两个字，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宏，其小无内的深。深是没有内也，恩德无极，这个恩德是普度设法界一切众生。古德讲得好，普度一切众生是以六道众生为主，六道以外的声闻缘觉菩萨乃至到等觉都是附带的，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讲绝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知道是知恩呢，才晓得感恩；知恩感恩呢，才知道报恩。啊，如何报答阿弥陀佛的恩德？三辈往生当中教我们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那就是报佛恩。真听话了，真干了。菩提心就是真心，真正发愿求生，真正念佛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都要放下，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可以随缘，不能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那我还能办事吗？能，肯定事情办得更好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在你心中替你做主，你还能办不好吗？心里没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自己，这事情未必能办好。我们能这样想，能这样做，能这样修，现前必定得佛力加持，这个要有信心啊。修行的秘诀原来就是放下。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给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得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了解了，你一定要放下。你不放下，那叫解悟；你放下呢，叫证悟。证悟七个境界，解悟啊，不如境界。那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年，停在哪里？停在解悟上，没真放下了。真放下就真过了，真能够把五种见惑放下，虽然是小小身，那真不得了， 小小圣遇到念佛法门，决定往生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他不在同居土。同居土是哪些人呢？当然离不开解悟，虽然理解了没放下，没放下叫待业，待业可以往生，那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。为什么？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这种道理我们很熟悉，不陌生。如果在临命终时有人提醒我们，这个时候一下放下，品位马上就上升。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轻视。那为什么呢？说不定他现在好像方方面面不如我，往生的时候他一下放下，他的品位就超过了，我们就不如他了。临命终那一刹那，我们遇的缘跟他遇的缘不一样啊，全在一念，一念顿时，那不就像慧能法师一样吗？直接上升到什么东西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就放下就是了。所以这些话听多了，印象很深刻了，哎，到临终的一念会起作用啊。这就是说明经教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有大利益。这个大利益就是非常可能在你临命终时帮助你大幅度提升品位啊，这是功夫。欧阳大师讲啊，能不能往生啊，决定在心念之有，我真心，我真愿意去。品位高下呢，在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其实功夫前身全在放下，在看破放下，那是功夫。教不能不听，不能不深入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听不深入，你不了解，你往生品位提不上去。纵然有人提醒你不懂，你不知道这个时候要顿时，由此可知，平常我们认真学习经教，这个事情没有白做啊。凡夫情执，现前这个境界放不下。如果到临命终了，身体都放下了，还想想还有什么不能放下？这个时候一念一下转过来的时候，就可能从凡圣同居土升到十宝庄严土。这个是得力于长时间经教熏习所成就的啊。经教里头有慧有福啊，没放下是福啊，放下就是智慧啊。听经闻法了，福慧双修啊。什么叫清净意？不着相就是清净意。断物，不着断物的相。修善，不着修善的相。断物修善要不做，要做。大乘教常讲三轮体空啊，譬如我们施舍布施，不执着我能施，也不执着对方接受我施， 也不执着我所失的一些物品，都不要执着。做了就像等于没做，这是功德。如果着了这个相呢，这是福德。福德功德差别在此地。可是福德在临终可以把它转变成功德，功德在临终也会把它转变成福德，都在语言不一样。这桩事微妙的基础啊，不可思议。当然唯一可靠的还是阿弥陀佛，不能不求阿弥陀佛加持。那怎么个求法？真心切愿就是求，用不着起心动念求，真心切愿，佛自然加持，那就是真求。起心动念求还是属于福德辨识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是没有离开情执。你想想看，真心切愿是不是求阿弥陀佛所接引的众生，所期望众生的事，就是希望他真想到极乐世界来，他就来接引。到维也纳才画的时候，他真来接引。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浅深，他肯定来接你。又何况第十八愿藏得那么清楚，临命终时，顺念一念皆得往生。那由此可知，念佛什么时候念佛管用啊？临命终，最后的一念。我们平常天天念，这在练习，就怕临终那一念忘掉了，怎么回事情？我能够保证我临终的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吗？如果能保证，现在就可以不必念佛了。不能保证吗？不能保证就把它养成习惯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你看黄念老病重的时候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他往生了。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，叫我们不能偷懒啊，不能用侥幸的心啊，要脚踏实地，要真干啊。他用这种方法来教我们，来劝我们。一天14万声念了半年，那我们想想，这个追顶念佛，一句接一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杂念进不去，妄想进不去，最后这个半年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就求生净土。他学的东西都。他学过禅，学过密，而且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他有资格传法。临终的时候他知道禅跟密用不上力，只有靠净土，只有靠一心专念，所以他把禅跟密放下，一心专念，这成就了。这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知道要记在心上。从现在起，一天虽然不能念14万声，总而言之越多越好。念佛人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事出世间事不需要知道太多，知道太多会产生障碍，越少越好，能保持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就是功德。这个地方讲啊，以法性入清净相，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这个清净相不颠倒，这个清净相不虚伪，所以它是真实功德，也不要做功德相啊，想一个功德，这个功德也障碍你了，是个妄念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讲得好，教导我们读经不执着文字相，听经不执着言说相，第二个不执着名字相，功德是个名字，真实也是个名字，佛教导我们用这些工具让我们有个概念，我们明白这段事情了，佛讲经的目的达到了，我们明了了，我们功德真的得到了，心上还有功德，口上还有功德，并无功德，那么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功德利益一切相啊，修福德立相，福德全是功德，修功德着相，功德全是福德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怎样才能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就不受干扰了，那样不起心不动，那是彻底没有了啊，那是大菩萨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只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，那分别执着念头起怎么办呢？阿弥陀佛，这起心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，归阿弥陀佛等于禅宗里面讲的修归自性，这是心宗跟禅宗的心境啊，全归自性，自性自性又不属于，不可得。般若经上这个四句话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十二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帮助我们放下执着，帮助我们放下分别，到我们执着念头起来了，你念这四句啊，或者更简单的金刚经上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或者是金刚经上后头四句偈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全给你讲真话了，这个不颠倒啊，不虚伪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这就是如来密藏，密藏就在眼前。密藏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，那就是不认识，我们凡夫迷在心相之中啊，迷了救了就没事了，迷了这才搞成六道， 受苦受难，把自己的性德变成了六道轮回。像按电视频道按错了，有智慧的人频道按对了，那是极乐世界；频道按错了，是六道轮回，是三恶道。